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我不是你渴望眼睛，我不是我救出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重要的东西原来都是免费的，比如说阳光啊、空气啊、水啊、春风啊、细雨啊、这些景色等等。所以有时候想，能够这么免费的轻松的拥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心情的过生活呢？对不对？这里是永远陪着你一路好心情的早安长颈鹿，送上这首歌吴克群《将军令》。 我知道昨日是什么不对，我知道曾经说的话不理的，我知道对我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昨日是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被比较远，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拼谁的大司令，将军的威信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盯。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应对，我知道对话做我自己等等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远，我知道有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的全身的兵兵是西方人眼睛，我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但忙过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down， 我是个小兵却得天之力，在你的世界是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会不计清楚话语。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我们感受，我知道对骄傲的龙，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我做我自己的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感动慢吞吞，泪梦成真，快乐也就兴奋。噔噔在等啊等，青春变成余温，噔噔在等啊等，失去灵魂的标本，噔噔噔慢慢来，噔噔噔慢吞吞，只是遍地变成困不能回归。 爱我的请举手，有没有举手？有没有举手 ？OK， 这里是正在陪你一起举手的早安长颈鹿，有雪雷陪着你啊。一路上呢，我们唠唠嗑，今天唠什么嗑呢？说一说，哎，如果你要为一个外国人推荐一盘中国菜，你会想要推荐什么？低调做人留言说，我要推荐鱼头炖豆腐，入口鲜美，口感好。哎呀，你闻上一闻，那就流一大碗口水呀。你又闻完了，别人还怎么吃啊？我继续听歌，罗志祥《撑腰》。 Party boy 知道，兄弟为你撑腰。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baby。爱知道，快找哥们傲娇。Yeah,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我给你。保佑我帮你炸 Yeah Let's be the party boy 女生举头男人要求我保护安静又无私绝对不能认输有天大的本事比不过第二个不要穿起看外物拿出男人硬态度 Wow oh 看看为梦一笑 Wow oh yeahWhat? 不懂人间路，一切情难已痛才世俗，一生管没人哭，兄弟情谊不能图。 7:35。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职场当中如何以销售思维来推销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位职场人士都是销售员，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的主张销售给老板、同事、家人和朋友。要实现成功销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你的思维方式。第一，找准立场。人要活得不纠结、自在、从容，就需要掌握立场。立场就要回答三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要什么、我有什么。把握这三个问题，你就不会角色错乱，不会定错目标，更不会错误地估计你手里边的资源。找准自己的立场，才算有了你自己的目标。第二，创造和谐的沟通氛围。所谓销售，其实就是客户说服自己的过程。职场当中也是这样，而你的观点不应该是强加于人，而应该是对方更易于接受的，双方都有益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沟通氛围，并让你的观点得到其他人的认同。第三，信心是销售的最大前提。要推销自己，信心很重要。你需要的不只是立场，还需要更多的支撑，比如了解推销的对象，了解自己的优势，了解对方的需求点，这些都是你建立自信心的重要支撑。第四，销售就是销售自己。很多人常说销售就是做人，也有人会告诫要在职场当中销售自己。所谓销售自己，一定要知道你要销售自己的什么特质。假如要销售人品，那么具体指人品的哪个方面？总之，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卖点，这样你的销售才能够更有效。作为普通的职场人，决定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要让谁相信我是这样的人，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相信，有哪些渠道可以利用，这些问题你都需要提前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样一来，你的方向就清晰了，就会有条不紊地去运作你自己。所以说，销售自己关键在于销售自己的哪些特质。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学大师，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希望本期内容能对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晴观鹊桥仙，仙云落桥，听众石志亮送给于芳芳。仙云落桥，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池志亮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也追不上，那棵水先生大手掌，那树叶放在春边回响，一滴满溢的梅花糖，却只剩留下一缕芬芳。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多年后青梅竹马想起还觉得一阵忧伤。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是手无千年的自长，有传说中的先机和谦虚的锋芒，一定毫无无法隐藏四周围的力量。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无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果之人赢了还说承认，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上飘落一样飞翔。在微微风冷眼旁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醉了心房，拆个新世界闹了天亮，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少年还穿上谁家衣裳。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长城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是手无千年的磁场，有着这种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定毫无无法隐藏这支队的力量。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飘落一样飞翔。 少年中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来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生活当中，你没有遇到过那种嘴巴上很嫌你麻烦，但是你跟他在一块儿能看到他眼神当中对你的关怀是那么满满的，对吧？这就是生活的两面性，我们会彼此关怀，但也有嫌麻烦的时候。当然这也是真实的生活，我们拿掉幻想当中那些充满童话梦幻的东西，我相信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的结果。林玉刚，刚好遇见你。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 风雨，很难刚好遇见你，留下生命的奇迹。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在等的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的忧郁，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失眠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的忧郁，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失眠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的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失眠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我心里开朗寂寞，有些可怕的心。

27号下午，廊坊市召开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调度电视电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认真落实全省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全市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副市长卢金丽，市政协副主席夏凤英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部署上来，统一到廊坊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实际上来，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打牢脱贫攻坚的基础，要进一步扭转工作思路，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决破除廊坊没有贫困人口、没有扶贫考核任务、建档立卡是阶段性任务的误区，确保精准识别、扎实到位，推进扶贫工作持续性、常态化开展。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握关键环节，着重在完善措施、强化落实上下功夫。一要落实县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把手负总责，认真研究部署，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取得扎实成效。二要充分发挥好扶贫领导小组作用，健全完善办事机构，切实把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的干部充实进来，确保工作上通下达、顺利开展。三要吃透相关政策，坚持两不愁、三保障和收入核查相兼顾，坚持对六种类型的农户实行六不平，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评议审批。四要严把时间节点，按照要求迅速启动，搞好组织协调，圆满完成宣传动员、入户核查、录入信息、组织评议、监督把关等工作。五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坚持程序公开公正，保证识别结果精准，让群众心服口服。六要搞好制度衔接，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异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和助危防护同步进行识别和认定，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给予政策扶持，帮助其脱贫增收，保障其基本生活。廊坊市电视电话会后，我市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潜逃多日的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日前被我市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7年6月4号，市国土资源局向市公安局移送案件称，2013年4月，刘某某未经许可在李奇庄镇白福图村东占地建筑，经实地勘测，占地面积17.21亩，其中建筑物内外水泥固化、墙体固化、建筑物拆除后地基及建筑垃圾未清除面积占基本农田13.983亩，已造成种植条件重度毁坏，致使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2017年7月13号，刘某某被抓获归案，其供述该块土地是王某某所有，当时王某某让其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书，并代替王某某接受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2条之规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2017年7月14号被市公安局上网追逃，2017年8月22号被抓获归案。在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共推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却有极少数人用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方式，把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作为生财的工具，通过侵占公共利益、满足私利，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抓获归案，再次有力地证明法律是惩恶扬善的利器，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任何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企图以非法的形式来损害国家、集体、其他公民合法利益、达到个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任何违法犯罪者都逃不出法网。

好，这个时段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我跟你说，这狗粮这个月我等一个月了。最近是周董周杰伦他老婆生日，那周董 po 了一张照片在微博当中，是他跟他老婆的合影，上面写着说祝24岁的美丽妈咪生日快乐，还有旁边的这位看似25岁的男孩过几个月也要过生日咯。好吧，这狗粮我等了一个月了。周董周杰伦稻香。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你的藏宝，现在大象哥哥继续奔跑，为什么像是跑的吗？我知道你要不容易你过重的真的高宝，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找到未来最初的美好，就是那么美好。 一首老歌，这是我们高中时代喜欢听的歌曲啊，周杰伦稻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好心情当然要有一颗好心咯，但是呢我们的心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有好心，有坏心，黑心，贪心，私心，爱心，偏心，死心，灰心，这么多的心。哎，你每天要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阿弥陀佛，贫僧无心。OK， 不要呸我啊！这首歌指令蔡依林 ，Play， 我呸。 半夜一点都不起来，老板睡着的你，听着每天都晚着你的上帝在大呼。后来我在欧洲见了地下导演朋友问，昨天你在欧洲全球见了我是领导会，留下一身就我的吉他像国际手机店，啦啦啦，走了就快走，再见不导演，每天来个集体表现，集体表现，高手比我神，高手高手不能输给你。 Yeah.

抓，我双脚开始动，跟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和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发手机就是停了下来，很好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